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讲解的是英语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eminar on ocean research, which is a past IELTS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听上去很学术的一个听力材料啊，也是选自于雅思的听力真题。这个主题是 A Seminar on Ocean Research, 它是一个研讨会，关于海洋研究的啊。 对，那么这个研讨会呢，会有一个 woman student and a professor Simon， 他会有一个人叫 Simon 的教授，还有一个呢女的同学， 是的， 他会对话。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看一眼生词。第一个就是 robotic float project， robot 机器人嘛， 对，那 robotic float project 就是一个机器人这样的装置，是漂浮的这么一个东西。好，大家知道去海上你要收集数据的话，你不可能让人去潜下去，只能是靠机器。比如说你那个野外的生物纪录片，你要去拍摄的话，也是需要把这个仪器啊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去捕捉这个画面。 是的是的， 都用到了这个机器人。 是的，这些机器人代替了人类工作啊。所以今天的这篇听力材中呢，对话中的第一个人 Simon 教授，他就会在第一句话里面提到这个单词，叫做 The Robotic Float Project。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单词叫 Profile， A Profile of Something、Profile 呢就是一套的资料、那在课文中他说 It can help us in building up a profile of different factors which work together within the world's oceans。那说这些数据呢，收集来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世界海洋不同的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的一个 profile， 一套资料。接下来呢是一个动词 undertake， 就等于 do 啊， to undertake a big project 就等于 to do a big project 啊。这个 undertake 是一个单词，由 under 和 take 放在一起。好，再往下呢是To activate， 就是大家知道 action active 就是活跃的，那 to activate 是个及物动词，是激活的意思。比如说 you can activate a credit card， 就是你去激活你的信用卡。 you can also activate your account， 把你的这个账户激活，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activate。 那被动呢就是 activated。 好，比如说这个账户还没有被激活呢， This account has not been activated yet。 对了、This account hasn't been activated yet。 好，这个 activate 也是很好用的一个单词。再往下呢是variation、various 形容词，各种各样的，这个词大家比较熟悉。那么名词 variation，我给大家拼一下 V-A-R-I-A-T-I-O-N， 是变体、就是它稍许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它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没有变。 是的， 这是 variation。 好，然后再来一个词，就是比较专业的，叫 salinity。 salinity 就是表示含的盐分，就是 salt levels、 啊，海水里面嘛，就是有不同的盐分含量。 对，海水比淡水的盐分含量更高。 好，这个 salinity 是盐的含量。再往下一个词，最后一个是 to beam up to the satellite。beam 啊，就是发射信号。比如说，你要是从一个手持的 handheld device， 你要传送信息的话，你需要把这个信号发过去。这个就是 to beam up something to another device 啊，动词。好，那现在我们生词就讲解到这儿，咱们来先听一遍录音。 嗯。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coming along today to hear about how the Robotic Float Project is helping with ocean research. Well, first of all, we'll look at what a robotic float does and its use. So let's start with the device itself. It looks a bit like a cigar, and it's about 1.5 meters long. More importantly, it's full of equipment that's designed to collect data. So it can help us in building up a profile of different factors which work together within the world's oceans. Sounds like a big project. Isn't it too big for one country to undertake? That's quite true, but this project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ver the last 5 years, scientists from 13 countries have been taking part in the project and launching floats in their area of ocean control. And next year, this number will rise to 14 when Indonesia joins the project. That's impressive. But let's move on to how floats work.The operational cycle goes like this. Each of the floats is dropped in the ocean from a boat at a set point and activated from a satellite. Then the float immediately sinks about 2,000 meters. That's 2 whole kilometers down in the water. It stays at this depth for about 10 days and is carried around by the currents which operate in the ocean at this level. During this time, it's possible for it to cover quite large distances, but the average is 50 kilometers. So, what is it actually recording? Well, at this stage, nothing. But as it rises to the surface, it collects all sorts of data. Most importantly, variations in salinity, that's salt levels, and 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 bit like underwater weather balloons. Then, when it gets back to the surface, all the data is collected is beamed up to the satellite.After about 5 hours on the surface, the float automatically sinks, beginning the whole process again. What happens to the data? Well, the information is transferred direct to onshor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like our one in Hobart, and within 4 hours the findings can be on computers, and they can be mapped and analyzed.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这一部分录音放完了， 看一下这个逐句的讲解。 好， 咱们把每一句它都说的是什么给它搞清楚，一句一句的来。 是的，好，一开始这个 Simon 教授说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coming along today to hear about how the Robotic Float Project is helping with ocean research。 哎，首先呢，先感谢各位今天能够到场去听到底这个机器人的漂浮的项目是怎么用于海洋研究之中。Well, first of all, we'll look at what a robotic float does and its use. 哎，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漂浮的这个机器人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Well, first of all, we will look at what a robotic float does and its use. 那么说到这个机器人的漂浮物呢，他继续介绍说 So, let's start with the device itself. 咱们先从这个设备本身来说起。It looks a bit like a cigar. 哎，这个外形来讲呢，看起来就像一支雪茄烟。And it's about 1.5 meters long. 哎，但是呢，他说这个雪茄烟呢就比较长。长达多少呢？ 1.5 meters.就是一米半啊，那奶雪茄烟也不能一米半那么长哈。More importantly, it's full of equipment that's designed to collect data。哎，就这么一个长管型的东西呢， 装满了各种的装备啊，它是这些装备都是设计出来去收集数据用的。 嗯。So it can help us in building up a profile of different factors which work together within the world's oceans. 好，那么呢，这个物件啊，这个漂浮机器人，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整套的资料库啊，这些数据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海洋。这时候呢，女生就问了 ，Sounds like a big project.Isn't it too big for one country to undertake? 啊，这个听起来这个项目嘛还是很大的一个规模，那一个国家能完成吗？然后这个教授他说能还是不能呢？ 他说 That's quite true, but this project is really good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好，果不其然，教授说呢，这个你问的确实是很对的啊，就是一个国家去承担这个海洋跨国海域的这个项目呢，不太容易。那么这个正好就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典范。 Over the last 5 years, scientists from 13 countries have been taking part in the project and launching floats in their area of ocean control. 好，那么在过去的5年之中，来自于13个国家的科学家，一直呢都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他们会把漂浮的机器人呢放在自己国家所控制的海域中。 And next year, this number will rise to 14, where Indonesia joins the project. 那么这个整个项目的参与人员呢，在下一个年度会从13上升到14啊。那谁是新加入的成员呢？就是印尼。That's impressive 啊，这个还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啊，真是了不起。 But let's move on to how floats work.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一讲呢，这个漂浮的机器人装置啊，它是怎么工作的。 The operational circle goes like this. 啊，它的这个运转的循环啊是这样的。 Each of the floats is dropped in the ocean from a boat at a set point and activated from a satellite. 哎，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每一个这个漂浮的机器人先从船上啊，在海里边先出海，然后从船上呢被放到海里边。它呢这个地点呢是有固定的点儿，然后这个激活呢是从卫星上发出的信号，激活这个机器人漂浮装置。 Then the float immediately sinks about 2,000 meters. 好，那激活了之后呢，马上这个漂浮物呢就向下沉大约2000米。 That's 2 whole kilometers down in the water. 好，也就是说呢，是在水下有2公里啊，足足2公里的深度。 It stays at this depth for about 10 days and is carried around by the currents which operate in the ocean at this level. 那么在这个深度呢，它会停留10天啊，然后呢，随着洋流被漂浮，带到这个海洋这个深度的海洋的其他的位置啊，去继续的工作。 During this time, it's possible for it to cover quite large distances, but the average is 50 kilometers. 好，那么这个期间从距离上来讲呢，它可以覆盖非常大的一个距离面积，平均来说呢是50公里。So what is it actually recording?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记录一些什么呢？ Well, at this stage, nothing. 哎，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什么都不去记录。 But as it rises to the surface, it collects all sorts of data. 好，那么随着它呢向海洋的表面升起来，它会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 Most importantly, variations in salinity, that's salt levels, and 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 bit like underwater weather balloons. 好，那么最重要的呢，它会收集到这个海洋盐分含量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海水含盐量的水准。啊，它会变化，同时呢也会捕捉到温度的改变，这就有点像水下的这个气候气球，就是天气预报的这种测量的气球。

SATE 啊 ，satellite 卫星。那比如说，我要是说有 satellite TV， 那肯定就是卫星电视。 哎，卫星电视长什么样？你知道吗？ 那是有个大锅是吗？ 没错，就是你看好多人家阳台上放了一个碟，那个东西英文叫什么呢？ 就叫做 能是 pot 吗？能是锅吗？ 那肯定不是真的锅呀，对吧？ 哎，它叫 dish 啊，它是个碟子哈。 哎，对了， 形状圆形的也挺像的。 没错，它那个碟呢，现在就比较先进的这个卫星的接收器，它就是个 receiver 啊，其实没有多大，那个就跟咱们吃西餐用的盘子是差不多大小的，而且还很轻。好，那么 satellite signal 那是什么东西啊？也是 satellite 搭配用的，是卫星信号。那你如果是从卫星去接收看电视的话，你就需要有 very strong satellite signals。 好，那 satellite 这个词呢，希望大家也能够用住啊。再来一个词呢，就是我们刚才练的好多的被动语态是吧，都不难，但是呢 be carried around 是被带到附近的周边的地区啊，然后 be droppedfrom a boat 是从船上掉下去放下去的意思。好，再来一个词，我觉得是个名词，也需要让大家明确的去记好和用好，叫 findings。 find 是找到，动词 findings 是发现啊，比如说你做一个研究啊 ，obviously at the end of the research you may have some findings 啊，你就会发现一些个道理呀，或者是发现一些结果呀，这都是 findings 啊。这个单词呢也不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用 findings 复数啊，名词。好。那么这个单词呢都不难，但是它确实讲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科普吧啊。下面一个呢是think 这个词呢，它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发音。 It is spelled as S-I-N-K 啊， think 名词呢是洗手池，它的动词呢是下沉的意思啊，咱们那洗手池都是往下凹嘛，对吧 ？Sink， 但是这个词的发音呢，好多同学和那个 think t h i n k 是不分的。为什么呢？这个 think 啊，想思考这个词 I think， 是舌头放向下齿之间啊，所以呢，它这个辅音是要咬着舌尖说的，是 think。而 sink 啊，往下沉和水池这个词呢，它是舌头放在上下齿后方啊，不是放在上下齿之间咬上的，所以 sink 这两个辅音舌位是不一样的，这个请大家注意。If you say I think， 那你就说错了，是吧？那人家听起来就是哦，我下沉了，而不是说 I think， 我认为。好，那么这个发音呢给大家指出来呢，基本上这一篇听力练习的这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咱们就全部都扫过一遍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学到这儿。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